好，翻嚟第二节啦。好嗱，第二节咧，我哋嘅话题我哋转一转啦。咁我哋咧就讲呢个嘅舰载机咧，依家要换代啊。咁咧就不嬲咧，我哋而家咧都用紧四代机嘅。即系举例，例如美国就用超级大黄蜂啦，法国就用阵风啦。 即系简单嚟讲，忍唔到型就唔叫五代机啦。 系啦，冇错。咁咧就四代机而家咧，即系主要咧装备喺航母舰啦。即系我哋讲法国、英国啦，英国冇啊，依家。英国依家系伊丽莎白女王号咧，系冇舰载机噶， 都整好未噶，梗 系整好噶啦，但系佢冇舰载机，因为佢要买 F 3 5 B 啊， 哦， 都未俾佢， 即系摆喺度摆嘅， 摆嘅咋，因为依家咧就出咗 F 3 0 A 噶啦，咁日本都装备咗噶啦，系啊，咁啊，你睇下日本又未咁快形成战斗力嘅，咁啊，你睇下歼20快啲定佢快啲咯，吓，好啦，咁另外我哋翻翻嚟啦，舰载机，嗱，舰载机咧四代机依家换五代机，其实呢样嘢咧就美国想搞好耐噶啦，咁所以咧你见个 F 3 5 B 个 project 咧就系搞呢样嘢，嗱，不如我哋又讲个咩叫做四代机同五代机啊？四代机其实主要就大家依家见啲最常见就系 F14、F15、F16、F18 啦，呢啲嘅机，咁咧就佢嗰个雷达个扫描咧系强啦，咁同埋佢有大量嘅挂弹啦， 系 啦，咁啊巡航速度咧系起码可以去到音速啦，超音速啦，咁所以咧呢啲战机咧我哋就个航电系统都比较先进嘅，咁咧就抗干扰同埋干扰人哋嘅能力都强嘅，咁所以咧我哋叫呢做四代机啊，好啦，咁你话讲起四代机咧，你大陆有啲咩机可以叫四代机咧？其实就好惨嘅，即系咧以前记唔记得咧？我哋喺2000年附近到啦，2001定2003唔记得边年啦？有一年咧，我哋咪中国伟大嘅飞行员啊，叫做王伟，好似冇记错。咁嗰阵时就截击咧美国一架嘅侦察机嘅 23侦察机啊嘛， 系啦，咁嗰阵时咧咪喺海南岛咧零碎机场被逼降落嘅，咁我哋就牺牲咗个飞行员啦，咁嗰架歼八嚟嘅，嗰架都快嘅当年， 歼八系边苏几多嚟嘅？ 苏几我就唔好记得，真系太旧。但系歼八呢部嘢咧，咁啊嗰阵时失事啦，其实呢个嘢据说咧飞得好快。但就唔识转弯噶，即快到转唔到，即个可控性好低啊，唔系几 maneuverable。咁所以咧呢部嘢咧就当然已经退役啦，应该就系咪退役咧？可能仲有少量装备都仲，但系就唔会再出噶啦。好啦，咁咧嗰阵时就有咁嘅情况啦。咁嗰部嘢咧就不能够称为四代机嘅，嗰、那个叫三代机嘅啫。另外大陆咧，成飞咧，我哋叫做成都飞机有限公司咧，就同巴基斯坦咧合作整咗架机，即九等穷国都可以出到机，就系嗰只叫枭龙。咁呢个枭龙战机咧，就依家巴基斯坦都揸住一架嘅，咁就大陆唔用，好搞笑嘅，即系大陆可以会渣得滞啦，大陆就唔玩嘅。好啦，咁我翻翻嚟，大陆嘅四代机大概系歼十啦、歼十 B、歼十 C 啦，咁啊歼十一啦，歼十一我相信都要去到歼十一 D 或者歼十一 BS 咧，先至叫做四代机，得唔得？哇，歼八呢个样真系好可爱。好啦，咁咧就美国啊或者法国啊呢啲咁嘅国家，咁当然全部都装备咗呢个四代机噶啦。好啦，咁咧就五代机咧就有四个 S 嘅，其实系必须要有四个 S 咧。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讲咧超音速巡航啊，超音速巡航即系呢个咧supersonic 咧咩意思咧？就系话佢咧系需要咧起码大概30分钟至1个钟的时间可以用超过1马克的速度航行的。咁呢个我哋为之超音速巡航。咁呢要做到呢种引擎其实呢係需要一个好特别嘅引擎嘅。咁呢个睇下有冇机会搵集讲下。好复杂下㗎呢个。即係嗰个技术。咁大陆未得㗎。咁美国得咗啦呢个技术。所以呢佢就做呢个 F22 同 F35 呢都冇问题嘅。咁呢另外一个呢我哋就叫做超远距离侦察。係啦。咁呢个呢就需要去个雷达要好劲啦。咁隻眼睇得好远啦。另外一个呢就係嗰个隐蔽性。即係我哋俗称匿踪或者隐形啦呢样嘢，咁另外一度叫超高机动性，即系话咧个飞机咧唔系依我哋常理飞噶， 系 好过瘾噶。好啦，我哋阵间再详细讲讲。好啦，咁我哋讲翻啲四代半机啦。嗱，四代半机其实都好好噶啦，即系话大量嘅机挂导弹，例如你见到咧嗰啲咩阵风啊、F/A-18EF 啊，大概12至14不等啦。如果依家新F-15改装咗之后咧，可以装16个，好厉害噶，一个战斗卡车我哋俗称。 即系一架车咁样载晒啲嘢过嚟，奥帕文咁嘅， 十六件嘢， 系啊，空空导弹， 哇， 真系一架对十六炮可以，同埋 F 十五都好强，即系差唔多零击落噶嘛，非常强劲嘅战机。好啦，咁、那个雷达侦测范围依家咧，头先都讲过啦，电子扫描雷达都大概200公里度啦，咁啊巡逻速度一定系用亚音速噶啦，一定冇可能超过 冇咁嘥油啦， 冇咁嘥油啦，一来咁啊，同埋就嗰个引擎本身啊，即系嗰个损耗冇错，嗰、那个寿命嗰个关注度，我哋都需要。睇到咁，另外咧就嗰个隐蔽性系低啲啦，即系你雷达咧比较容易揾到佢啊，即系大概咧 快反而容易揾到噶。 唔系关快事，系关佢嗰个结构事，即系话咧佢嗰个表面积啊，究竟你个表面积咧系反射喺雷达时候睇到咗几多？咁、呢个咧通常咧先进嘅战机咧越嚟越低啦。咁我就写啊写1-10平方米。 系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去到超级大黄蜂呢啲咧就唔会去到十嘅，应该系会低嘅比较。咁你话中国你话签十。签十 B 啊，或者话签十一 D 啊，嗰啲咧，可能我谂最尽都做到5噶咋，最叻噶啦，好叻噶啦，如果大陆做到5嘅话，咁所以渣啲战机都有10，枭龙嗰啲超过10噶啦，咁所以咧个隐蔽性系比较低，即系雷达咧，我好远就见到你噶啦，好远见到你。好啦，咁当然咧，你话有冇机会改良咧，系可以嘅。嗱，我哋睇翻五代机优势，五代机优势咧，例如话你睇到 F22 咧讲紧咩咧，就系、是、F22 咧讲紧。佢嗰个嘅超音速咧去到 2.5 嘅马克，另外 F35 啊渣啲啦，1.6，咁就 J20 啦，据说佢就话 J20 咧起码去到 2.2 音速，冇人知啊，又系中国数据系咪？好啦，咁有人话喂，我哋有架1031嘅，喂1031几靓仔嘅， 未见过啊， 1031个样咧，你幻想系有少少似 F35 嘅，但系瘦版。 手板 系啊，嗱，我哋上次讲过嘛，即系 喺 大陆咧就叫呢个 F35 肥电啊、肥闪咁样噶嘛，咁咧呢个 J31 咧就系瘦版嘅，你只要幻想将佢瘦版就得噶啦 ，OK， 就好型下嘅其实都，咁但系呢部机有个问题嘅就是、J31 咧就属于中型战斗机，即系咩意思咧？个载弹量啊、载油量差好多。起码差10吨， 哇！ 咁所以你谂咗再20吨到啦，咁但系你 J20 咧就起码再30吨，30多啲都仲得，争10吨就争好多嘢啊，争油同埋争弹争好多。咁所以 J31 咧，好多人都咁讲，大陆空军会唔会用佢咧就未必，咁但系大陆海军会用佢咧有机会喎。因为咧讲到呢个部机咧就可以上篮，因为佢唔系太大架，咁、啊接埋对翼啊，成咁样应该都，其实你当佢有少少似咩咧？有少少似 F18 啦 ，A 啊、，AB 啊，即系最原始咧细细只嗰只 ，OK， 有啲似呢个嘅，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睇翻就系你好难同超级大黄蜂打噶都，因为你虽然隐形咗，但系载弹量细啊嘛，你又系载4支导弹系嘛，人哋可以载12，咁你又系难打嘅呢、這个， 4至4到3倍。 是啊，咁同埋大陆嘅隐形有几隐形，我哋真系唔知噶嘛，系咪？即系最大问题呢、這个。好啦，仲有人再吹得劲啲啊！俄罗斯都有噶嘛，你上集讲 T50 啊，咁呢个 T50 咧就喂印度又系财主嚟噶，印度有份掟钱噶，印度有份掟钱去研究呢嚿嘢，即系印度即系次次都会掟钱俾俄罗斯嘅。但个情况就系、是、咧 ，T50 咧。不停炒粉嘅，咁之前咧大概2年前到啦，试飞嘅时候引擎着火，其实 F35都有嘅，但系问题佢着完火之后咧，就好似销声匿迹咁咯，可能真系好大问题。咁啊 T50 咧就到而家咧，据说咧试紧一支咧30-40年前嘅挂载飞弹，咁啊唔知点解喎。即系谂下啲隐形战机挂飞弹，咁当然啦，即系要试下个机翼啊挂弹得唔得，都有咁嘅机会。 挂机翼到？ 都会试嘅，都要试嘅，即系起码你都有个后备方案啦。咁但系咧就 T50 咧遥遥无期，睇唔到几时服役嘅完全。我谂2020都唔知可唔可以，即系试到出嚟都唔知得唔得。咁啊，你话而家主要啦，讲到五代机咧就 F22、F35。咁啊 J20， 我谂呢三部啦，都无出其有噶啦。咁所以你话，搵集讲下第五代战机啊，我哋咁啊 J20 系嘛，1020同埋呢个嘅 F22 有冇得斗咧？我相信咧就争少少嘅，同埋咧我相信咧1020个定位就唔系同 F22 斗嘅。其实佢个自知之明嘅中国人又咁讲，解放军其实咧，我哋笑佢还笑佢，即系我都算比较敬重解放军。佢其实都好实际嘅啲指标，即系佢都唔会即系跨海口，我要超英赶美过咗呢种咁嘅思想嘅，咁啊比较实际啲，慢慢追，慢慢追。咁我相信咧 J20 佢哋嘅定位就要打赢 F35。 暂时咁啊，打赢佢。咁我都唔敢讲，因为 F 三十五嗰个嘅航电设备劲你太多，佢仲劲过佢自己个队长。 哦，系啊，对，劲过F 廿二而家。 系嘛，队长都唔够你，队长机都唔够你打。 够 F 三十五打啦。 系啦，除非 F 廿二全面升级啦，咁又好贵啊。 咁啊，唔知几时嘅事啦呢啲啊。 系啊，所以 J 二十啊，睇下个维护成本有几多，我哋又好难讲。好啦，咁你话超远距离侦察咧，就大概400，呢个阵间再讲。嗱，高隐蔽性咧情况就因为咧佢嗰个涂料啊，即系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咧。以前咧，南斯拉夫咪有一隻，即系嗰阵时咪击落咗一架咧美军嘅，系嘛？阿力上次你同我分享啦，个 F 一七我哋叫夜鹰啊 ，Nighthawk 啊，夜鹰系啦，呢个退役啦。咁啊，呢架战机当时系划时代噶嘛？咁但系呢架机有个毛病噶。呢架机咧系佢叫 Nighthawk 咧，夜晚先可以出动嘅啫，日头你系会揾到佢嘅，比较容易 spot 到佢系啦。咁所以咧呢架机咧就叫 Nighthawk， 即系话夜晚出动嘅。嗱，好讽刺，大陆啲机咧就日头先可以出动嘅，即系人哋就夜晚。咁当然佢本身嗰个红外样嘢都劲啊。 咁 B 二咧 ，B 二咪都系 B 全天候嘅，全天候嘅冇问题嘅呢、這个，即系已经进化到系全天候噶啦。咁所以咧，你话嗰个 F 一七嗰个隐形图，你又嗰阵时开。咁你上次 Alex 同我 share 咗啦，就话即系个南斯拉夫个大使馆咧，其实嗰次咧就炸到落地底啊。其实啊，我哋有冇分享过同读者？ 我未喎， 好似冇啊。我哋同观众分享啊，就嗰次咧就南斯拉夫嘅中国大使馆咧就收埋咗个 F 一一七。咁嗰陣時咧，就據說中國人咪教咗南斯拉夫人點樣打落嚟啊？ 部分零件啫， 係嘛？咁就應該有一部分零件同埋啲有料嗰啲咧，全部咧就俾大陸咧就專家立咗，就擺喺地底，諗住好穩陣啦。你海炮入嚟都插唔到啦，係嘛？點知佢就有嗰啲鑽地導彈啊嘛。但原來最搞笑就係佢就係因為計漏一樣嘢，就係佢上面啱啱有個鑊仔天線，加埋個鑊仔天線之後咧。结果咧，佢扫嘅时候咧就扫多咗层。 哦。 结果咧炸咧炸唔到最底嗰层。 哦。 竟然就天佑中共啊！ 哇！ 咁咧嗰刻咧就中共咧就仲可以挞翻呢啲嘢翻屋企，咁啊继续研究，结果就出咗而家歼二零啊，同埋歼三一啦。咁所以咧就美国抌噶呢下都，但都冇办法啦呢个都，系嘛？即系你冇计俾人打落咗。咁所以咧就呢个隐形涂料咧，连中共都 share 到呢样嘢嘅。咁调翻转，俄罗斯可能争少少啊，俄罗斯仲未出到。好啦，另外咧个进气度咧都系有影响嘅，即系你嗰个点样入气咧，点样散发个红外，其实佢哋而家咧嗰个进气度咧唔系直噶啦，佢系弯嘅，咁所以咧嗰个红外嗰个泄漏咧系会差好多，咁我哋叫 DSI 进气度或者叫 S 型都得嘅，冇所谓。好啦，咁啊超高机动性咧就系咩咧？就系讲嗰个引擎啊，那个引擎你知道美国依家 F 三十五嗰个引擎咧个推力系超过20吨嘅，所以一个啫， 一个 系好变态嘅，真系好变，我装两个唔掂啊，真系好变态。咁所以呢个咧嗰个机动性好强，同埋佢嗰个咧系大家睇到 F 三十系转向噶嘛。佢嗰个系可以转向嘅，即系话变咗咧，平时我哋咪直飞嘅。 上下定前左右 都。佢嗰个就应该系上下左右都得噶啦。 系咩？咁犀利？ 应该得嘅。 F 廿二仲系上。 虽然我睇亲都系上下 ，F 廿二系上下。 Okay. 因为上下比较有利于佢隐形嘅。 哦，系。 个红外特征系会比较好啲保护得。 哦。 另外咧就大陆嗰个咧歼二零咧，嗱我睇就冇嘅。咁但系咧，据说咧，因为佢又装咗呢个俄美啊嘛，系啦，涡扇十五啊嘛，据说佢系属于嗰个变向嘅磁力变向嘅，即系佢变咗咧，就佢嗰个引擎可以转弯嘅，咁咧飞嗰阵时咪好过瘾咯，咁你可以啲不规则飞行嘅动作可以做到咯，咁、 哦、 所以咧就点解话依家嗰个超高机动性系要咁样咧，就玩到咁噶啦已经，咁所以嗰个气动力学啦，即系嗰个阻力又细啲啦咁样，咁令到个反射个特征又细啲咁样嘅。好啦，咁咧就四代半机咧，咁有啲改良版出现咗嘅。咁例如话咧，因为咧其实嗱咁讲，即系啲飞机公司其实都要搵钱噶嘛。嗱，依家咧喺美国咧最大两间咧，一间咧就叫做 Lockheed Martin 啊，大陆亦叫洛希马丁。咁咧一间咧就系波音啦，咁波音吞并咗之前有一间啦吓。咁咧就个情况就系 F 十五咧。同埋呢个 F 十八咧，其实就系波音公司嘅。 系 咁 F 十六咧，同其他啲先进嘅战机咧 ，F 三十五呢啲就 Lockheed Martin 嘅。而家咧两间点斗咧，就系、是、因为 Lockheed Martin 占上风，而家咧就 F 三十五全线出啊嘛。 系啊， 咁所以嚟紧赚大钱啦。 个 波音就可以收工啦，系咪先？ 波音冇第再冇第五代机，又可以收， 即系收工噶咯，系嘛？咁所以而家咧，佢就要点咧？就要将佢剩余价值揸到尽。 咁咩咧？嗱，头先讲咗啦，佢有 F15 啊嘛，佢 F18 啊嘛，佢就要将呢部机改装。咁点改咗 upgrade 佢？就谂住整到点咧？整到好接近 F35。咁咧就玩呢只叫做沉默型啊。咁沉默型嘅边咧有两只，一只叫做沉默鹰，一只叫沉默大黄蜂。嗱，沉默鹰即系 F15 嘅沉默版啦，我哋叫 SE 嘅 F15 SE。另外一个咧就沉默大黄蜂，而家英文咧叫 FA18I 啊。咁咧呢两个机嘅特点就系咩咧？就系佢会将佢啲导弹全部收埋。全部收埋，咁咧就沉默大黄蜂咧，我哋就上集讲过啦，佢咧系会收埋落一个仓入面，打开射嘅，咁所以咧，因为净系得一个外挂，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嗰个嘅红外特征啊，或者你雷达嘅反射接面积咧会低好多，咁咧就啊，仲有有啲人问，咦，但系咧大黄蜂咧，佢嗰个脚程好短嘅啫，咁点攻击咧？即系个半径好细啦，佢咧就唔系将个油箱摆下面。我今次跟住摆上面，摆膊头度啊，咁咧就摆咗两个蜥形油箱咧，就摆喺膊头度，好靓噶。你乍眼睇都唔觉噶，即系我哋熟嘅，我哋睇就知啦。好似咧孭书包孭咗两个带咁样嘅，系啦。咁大家咧睇下图就睇到噶啦，上网好易睇嘅啫。你打呢个嘅沉默大黄蜂揿图睇到噶啦。 F18I 冇错冇错，好易睇嘅啫呢个。咁咧就系咁样就薄长咗佢嗰个作战半径啦。另外就佢嗰个红外反射面积又唔会太强啦。咁于是咧依家就 sell 紧呢部嘢，咁咧就全部。sell 嗰啲盟国，嗱，你将你所嘅 F18，我帮你 upgrade， 你俾我啦，我帮你搞，咁咧，净系做呢单嘢咧都亿亿声啦，系嘛 ，Alex？ 咁另外咧，如果我哋沉默鹰咧又系过瘾嘅，沉默鹰咧又系收埋晒所有嘅导弹，然之后咧就装喺机身入面，装喺机身入面，咁呢个装机身入面之后咧又好靓仔嘅呢个，即系佢打开嘅时候好鬼似咧 F22 同埋呢个嘅歼20咧打开佢侧面嗰啲嘅舱咧去射导弹，咁所以咧就好型，咁但系咁讲啦，咁就变咗佢哋装导弹个载弹量会低啲。即系可能得翻四发啦、六发咁样啦。 系咯，入咗箱嘅一定差啲啦。 系啊，咁但系咧就叫做咩咧？就喂，你冇 F35，你顶住先咯，系嘛 ？F35唔系人咁品，唔系人嘅价钱嚟噶嘛。 系咯， 系咪先？咁贵，仲有我做唔切俾你噶。即系老实啦，你话美国做会做俾边个先咧？ 自己咯。 嗱，自己先啦。好啦，下一个到边个咧？ 沙特阿拉伯。 都未必。 系咩？ 即系先唔系揾钱，先系巩固咗啲 fan 先，一个自己有先。对美国自己有第一个英国啦， 英国系 第一个日本啦， 系。 跟住好啦，益咗呢两个自己有之后咧，就多啲啦。可能法国，但系法国唔会买噶嘛。 法国用乜自己？ 法国自用自己嘢啦。韩国啦， 系韩国嘅。 新加坡啦，新加坡好嘢嚟噶嘛，系啊，桥头堡嚟噶嘛。好啦，所以咧。跟住就益咩咧？中东咯，沙特阿拉伯啦， 卖钱啊嘛。 跟住就卡塔尔啦，嗱呢个大户嚟嘅，卡塔尔。咁就以色列啦，嗱以色列已经有咯，运咗过去咯， 系咩？ 系啊 ，F35 啊， 用紧 啊，有啊有啊，佢哋接收咗啦， 系 好强，呢十架度咧，一个中队度咧，十架度咧，咁以色列咧一定系又系头号 friend 嚟噶啦，盟友呢、這个，所以咧就佢呢个沉默型咧依家 sell 紧嘅，你话你话好唔好 sell 咧，又唔系咁易，因为 F35 真系太劲啊嘛。即係個敵人太強，咁但係呢個價格上就會比較抵啲咯。咁你話台灣咧近排成日黐心，我想唔想買 F35 喎？咁我哋成日話實冇可能啦，因為 特敏感。 啲台灣第一防衛性武器啦，第二個就係佢好驚你台灣會俾大陸打咗噶嘛，一接咗佢咪即刻用埋 F35， 係咯，送埋俾你， 好似黑鷹直升機咁，即刻有得用係咪？ 送咗俾佢咯， 咁就大件事啊嘛。咁所以咧就嗰個沉默型咧都應該未即係我諗嗱，又咁講台灣咧。有另外一种玩法嘅，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讲 EA18G， 嗱呢个咧就唔多讲啦，即系呢个睇下会唔会揾集，我哋讲雷达嗰集咧，我哋讲啊，咁啊 EA18G 电战机咧，其实依家咧喺美国嘅航母栏咧唔装得多嘅，大概五架到，但系都好好用噶啦， 即系五架，有几多架 F18 啊？上面 FA18， 嗱你咁预啦，佢大概有48至52架。 全部 FA18， FA18 不过争在你睇下佢嗰个情况，有啲咧就可能系 CD， 有啲 EF， 佢未全部 EF 晒嘅， okay. 即系仲有 CD 机嘅。咁所以点解有啲咧旧嗰啲咧系会坠机就咁解？ 咁旧咧 AB 去咗边啊？ 应该就陆续咁摆翻去，应该就退嘅，仲有少少嘅我相信。 退咗咪摆陆上？ 嗱，其实退有好多玩法嘅，佢一个咧就可以封存嘅，一个就摆落坟场嘅。 啊，呢个空军坟场又可以搵字讲嘅。空军坟场同海军坟场 好壮观嘅， 好壮观。仲有，如果全部启用翻咧，哇，大陆真系惨咯，真系呢啲好似二次大战咁噶，到时。 我见到啲编码而坟场，真系觉得你觉得有啲惊。 好壮观噶， 应该个如果几十部编码而咧，呢个人系见唔到啊，喺个地喺个相上面。 蚂蚁不如啊，真系呢个 size 一粒沙嚟啫。 喂，仲有 Alex， 有冇谂过咧？如果将全部 B52 变晒遥控机会点啊？ 吓， 变晒做遥控机会点？ 遥控机， 跟住全部装晒啲炸弹飞过去咧，将中国每个大城市咧全部坠落去嚼啊！ 哇， 其实真系好恐怖噶，即系可以变遥控机嘅，成日都话谂可以喎。 不过成本都贵，遥控机。 但系美国有的士钱啊嘛，呢个都唔系问题。咁但系佢未玩到咁嘅， 咪打星球大战2.0咩要？ 星球大战2.0用激光武器喎，呢个要 系咯， 激光武器 招咯， 激光武器就你话上次讲波音有啦 ，B52都可以装。 B52都想装啊嘛， 系啊，都应该得噶 B52。 B52喺我装佢之后，你基本上乜嘢都肥佢唔到。 系啊，呢个都好厉害。 我喺你上空 hello 咁啊。嗱，呢个太空武器我哋揾集咧，我哋讲下上帝之杖嘅，要讲下呢个。哎呀，死啊喂 ，Alex， 我哋咁样讲埋争我哋争埋我哋好多我哋啲听众啲话题都唔知点话。 讲埋呢句。 好，讲埋先。嗱，呢个嘅蜂群战术啊，嗱呢个蜂群战术咩嚟嘅咧？我哋播段片俾大家睇下。 即系呢个卡壁嚟啊！ 蜂群战术咧，呢个咧系咩意思咧？就系话。而家啲战机通常就隻抽隻㗎嘛，一对一㗎嘛。但原来呢係可以好好玩㗎嘛。好啦，我哋睇下呢个啦。 好呢个。 係。好啦，呢个呢计划呢其实呢就係、是、一个麻省理工呢嘅学生提出嘅。咁我唔知系咪毕业功课。 咦，系咪睇高达啦定係。 咁呢可能有睇过我哋高达嗰个卡壁嚟。 係啦。 係咪或者娜娜嗰部呢 都系 都有嘅。咁呢佢嘅战术就有啲似浮游炮嘅。係啦。咁大家睇嘅时候呢部嘢呢嗱，而家你睇到呢个咧 ，F-18 嚟嘅 ，F-18 应该 E 嚟嘅，应该单座位嘅呢、這个。咁咧，而家咧就有三部机嗱，你见到两部机啦，因为仲有部机啊嘛， 系 影住佢哋嘛，咁啊三部啦。好啦，咁咧就佢哋咧依家要放嘢出嚟啦，嗱，大家留意啦，依家放紧啦，嗱，好眼力嘅你就睇到， 哇，好似审问啲。茶叶出嚟咯， 系啊，好细嘅咋，好细嘅咋。嗱，你话审出嚟嗰个嘢乜嘢嚟嘅咧？嗱，嗰个嘢咧有个名嘅，个名咧叫做咧 Perdic 啊。Perdic 嘅咩嚟嘅咧？系如果你睇雀仔咧，系种雀仔嚟嘅，肥嘟嘟嘅雀仔嚟嘅。 系 啦，叫做鹌鹑啊，类似鹌鹑，佢哋叫山鹑唔知咩嘅。 OK， 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中文有啲复杂，即系类似鹌鹑嘅嘢啦。 系 好细嘅啫。咁咧呢个希腊神话嚟嘅。系啦，咁就详细大家自己 Google 下。好啦，嗱，依家大家睇到咧，见唔见到啲绿点啊？ 哇，好似不停喺度， 好恐怖噶喎！嗱，即系其实佢好过瘾嘅。呢个系咩咧？佢讲紧咧，佢放咗103只出去，103只佢识得追目标走嘅。佢最过瘾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呢啲咁嘅细机咧。嗱，其实佢 size 几大咧？就系6寸乘12、11寸几， 即成台咁大噶咯啊！ 啊冇， 六寸啊？ 六寸啊？即系几大咧？大概一张 A4 纸度咋？ 系咩？ 系啊。仲细过张 A4 纸噶， 咁大到啦， 差唔多啦，好细部。仲有佢个重量知唔知几多咧？ 系 就轻过罐可乐。 哦，咁佢自己起飞啊？ 好细部噶咋，跟住咧佢自己一个引擎飞嘅。 得唔得？ 咁呢个咧无人机嚟嘅。咁最过瘾地方就系咩咧？佢系识得你睇住佢喎。嗱，而家佢咁样飞法咧系冇人控制噶。 系。 佢全部人工智能嘅喎，嗱你睇佢嗱打圈飞，即系佢识得包围人哋嘅喎， 哇！ 佢识得列阵嘅喎，有阵型飞行嘅喎，好似我哋人驾驶咁嘅喎，识得散开嘅喎，好过瘾嘅。呢个咧仲有个特点就系佢冇对讲机嘅喎，佢系唔系有对讲指挥嘅喎， 打爆一步少一步啫， 冇嘢噶，系啊，冇错，即系话咧佢哋嘅智能系咩咧，就好似昆虫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战法咧系非常厉害嘅。咁呢个咧就应该嚟紧咧就实验嚟嘅啫，呢个即系美国个国防部都系做紧呢个实验。咁就呢个又唔系太贵嘅啫，好似 $20 million 嘅啫，冇记错呢个2000万美金到啫，暂时都系。咁但系咁讲好用喎呢个， 一次啫喎。 我哋上次咁讲嘛，其实呢啲战机咧，其实佢未必需要载弹嘅。我咧只需要将佢入面咧摆一个RCS 放大器 ，RCS 放大器即系话将佢个雷达表面积放大，即系咩咧？咁细机咧，我放大到似 F/A-18EF 咁大。 哇！ 咁你大陆一望咪哇，100几架超级大黄蜂嚟袭击，跟住咧佢哋咪系咁射导弹出去咯。 系咯， 咪射到你冇晒时候，我咪再打你。 哦，草船借箭。 冇错啊，嗱呢、這个。即系你话系咪美国佬好犀利啊？呢、這个 咁即系《孙子兵法》 真系好强。咁所以咧呢、這个用法 但是好多嘅。嗱，呢个我其中一个举例嚟嘅啫，其实有好多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嘅蜂群战术咧，真系唔系讲笑，美国佬谂嘢真系好强。好啦，另外咧，你话大台湾头先咪讲咗一个 F-16V 嘅应用。呢、这个咧 F-16VV 啊，嘅 Viper 一只蛇嚟嘅。咁呢个 F-16V 有咩咁劲咧？嗱 ，F-16 大家都知劲啦，系咪？咁喺台湾用嗰个咧叫 Block 20啊，即系第二十批。咁佢嗰个咧系属于 AB 型，一听就知渣啦，系咪 ？AB 型 都够啦。 而家都出到 EF 型啦。 系咯。 好啦，咁 EF 型我哋叫 Block 60啊。咁咧就咩国家用紧咧？就例如沙特拉伯啊，或者卡塔尔啲国家用紧。咁呢啲豪华版咧好劲。其实我想讲，美军自己都冇用到咁劲嘅。 系咩？ 系啊。渣渣地啲外销，因为咧就人哋有钱啊嘛，想要乜都得噶嘛。咁呢个 F-16V 咧个战斗力咧，就比依家 F-16 嘅 AB 咧大概强咗几多咧？啲人就话强十倍。 哇！ 咁我梗唔信啦，我谂强两倍到啦。 OK， 强两倍到啦。好啦，咁但系你话 F-16V 咧，大陆咧就跨海口咧，我用 F-16V 就可以打你歼二十啦。哇，好劲喎！四代机打五代机喎，好劲，即系争一代噶啦。咁但系咧，就呢、这个因为台湾嘅国防部长叫冯世宽啊，好中意吹水嘅。咁我睇法咧就觉得 F-16V 咧，大概嗰个战斗力咧就大概系依家最新咧，头先我哋讲卡塔尔嗰啲咧 ，F-16 嘅 EF 大概八成到啦。即系话其实你同沙特拉伯嗰啲机打，你都未必赢。不过飞行员赢， okay. 但系个战机你赢唔到。好啦，咁又咁调翻转讲翻翻嚟咯。咁呢个 F-16V 咧，打唔打到歼二零咧？我觉得就争啲啦，应该问少少。咁但系就即管睇下台湾有冇机会可以咩，同埋台湾咧呢个 F-16V 咧要俾钱噶，要俾钱噶。咁啊睇下个情况，要俾负责俾钱嘅。咁所以睇情况咯。好啦，咁就 呢次讲到先啦， 呢次讲到先啦，好嘛？好，下次再翻嚟。